远的，我想我们会再见面，而心情是粉碎的，也许这才是最完美的结局。今晚让我们彼此冷静地说声珍重再见，就像庆祝我们曾经轰轰烈烈爱过的每一天。今晚让我们断了可恨的争吵和不停的抱歉，留下一个吻，或许一个拥抱，让这段感情停在这最温柔的一天。我不想继续哭哭啼啼说我多么委屈，我开始怀疑自己多少事是无能为力，我不想借着密密麻麻悲伤的日记继续欺骗着安抚着自己，我不想等到一天感情已经被谁代替，在仅有朋友口中传来背叛的消息，我不愿这段情分走到最后无法呼吸，连一声问候，连一点相信，不觉得痛心，都感到多余。是最完美的结局，今晚让我们彼此冷静地说声珍重再见，就像庆祝我们曾经轰轰烈烈爱过的每一天。今晚让我们断了可恨的争吵和不停的抱歉，感情停在这最温柔的一天。我不想继续哭哭啼啼说我多么委屈，我开始怀疑自己多少事是无能为力，我不想借着密密麻麻悲伤的日记继续欺骗